姓生，生与不生你早回不同，以免得爹娘向你生日提供，怎不去洒泪分别你分清